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91章。 这是什么地方？ 南玉还带着几分警惕地看着那突兀而起的岩石山坡。山坡上星宇巨树依旧孤傲地耸立在这荒漠之处的最高处，与星空和烈日相互作伴，周围空旷地看不见一棵火云树，也没有其他生物。星宇巨树的树梢弯弯曲曲的，几乎要盖住了整个隆起的山坡，茂密的触手可及。 我要事先说明，你们如果是看到什么的话，千万不要乱来。他居住在这里，只要对他没有恶意，他很愿意帮助人的，待会儿让他送我们离开这儿就行了。 莫凡提醒了南玉和他的手下们，其他几个军官估计是被这三炉血蟒吓得不轻，现在是格外的听话，莫凡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我先去跟他打个招呼，你们放心吧，他不会。 莫凡刚要安定军心，忽然间一个惊心的火球在星宇巨树的树梢上毫无征兆地燃烧了起来。火球就像是一轮挂在树梢顶端的炽红烈日一样，焚的周围一片火红火红的，喷出的火舌都要触碰到地面了，温度突然的上升了，原本这里就热得令人难以忍受，现在火球毫无征兆的焚起来，简直又把活人烤成人干似的。南玉大惊失色，已经要做出防御的状态，他有一些愤怒地看着莫凡，认为莫凡是故意把他们引到这儿，意图谋财害命。就在南玉要质问莫凡的时候，那突然间腾起来的巨大火球当中，赫然出现了一个火焰生物。他屹立在火球之上，浑身都是火焰，勾勒成的是一个女子的体态，婀娜孤傲。火球在他的脚下，使得他的身影更加的绝傲独立了，令人根本生不起一点反抗之心。烈焰喷涌着，一环接着一环，红色的火环朝着带着弧度的天穹扩散开去，一直燃烧到天的远处，烧成了一大片触目惊心的火焰云海。抬起头，漫天的火焰，滔滔的怒火已经把这天给焚尽了，完全是一副末日到来的可怕景象。 混蛋，你要谋害我们！ 南玉被火焰气场压得都快喘不过气了，最后还是顶住压力怒笑道， 如果害你们的话，我把你们扔在那儿不管就好了，先别慌，让我去问清楚怎么回事，一定有除了咱们之外的人把他惹恼了，他妈的是哪个蠢货，不想活也别害我们呢。 莫凡大骂着说道。火焰魔女非常的愤怒，当初三炉血蟒要吞食自己的时候，火焰魔女就释放出了惊人的统治者气息，表达了她的怒意，但此时火焰魔女明显是被激得有些失去理智了，她身上的火焰不受控制地喷涌到天上，染成了一片触目惊心的火海，脚下的巨大火球更加恐怖了，一旦轰然炸开的话，天知道这片火云森林和莫凡等人会不会直接从这世界上消失呢。莫凡与图腾玄蛇打过交道，所以对于这种实力强横无比的生物的习性算是有一定的了解，他可以肯定火焰魔女绝对不是那种胡乱屠杀的嗜杀妖魔，他甚至比图腾玄蛇还更加的善良与心怀怜悯，一定是有人惹恼他了。火结果实，星宇魔术上的火结果实不见了，火焰魔女的逆鳞正是火结果实，现在火结果实不见了，那么这一定是导致她怒发冲冠的原因。莫凡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判断，眼见火焰魔女要把毁灭的烈日火球朝他们扔过来的时候，莫凡赶紧跳了出来， 是我，是我，啊，我知道，一定是有人偷走了你的火结果实，正像是之前我和你说过的，有其他人闯入了这里窥视这件宝物，你这样胡乱大开杀戒根本就没有意义，发生什么事了告诉我，我们或许可以帮你把火结果实夺回来。 莫凡沉住气，尽量用自己的语言来平息这魔女的怒火。火结魔女非常非常的愤怒，看到人类过来之后，一种本能就是要杀干净，甚至莫凡站出来他都没有停止的意思。火球越来越大， 天知道他朝着这里飞来之后会造成多么恐怖的破坏力。穆凡很清楚，即便拥有火焰抗性，自己也根本抵挡不了这种程度的力量，他只能够尽自己所能去劝阻火焰魔女。玲玲的声音响起了，火焰魔女是听得懂人类语言的，她那双燃烧的眼睛里面充斥着暴力，只要她一个命令，那震撼的火球便会摧毁这一切的。她凝视着莫凡，身上那暴躁的烈焰狂舞着，频率非常快，燃烧得非常剧烈，呼呼呼呼的。终于身上的火焰慢慢地平缓了下来，他从惊人的火球当中飘了下来，飘到了莫凡面前。他冷傲地注视着莫凡身后那些军方的人，军方的人包括南玉在内早就心脏狂跳了，连根手指都不敢动，更别说是反抗了。现在他们才清楚为什么莫凡让他们打消对火结果实的念头，这火结果实的守护者太可怕了，卓元的统治者也不过如此啊。 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 莫凡冷静了下来，认真地询问火焰魔女。火焰魔女没有跟莫凡交流，她似乎意识到偷走火焰果实的并不是这批人，目光凝视着西面的方向，身体缓缓地朝着西面的方向飞去。莫凡刚想说话，可就在魔女转身那一刻，莫凡赫然发现她的背后插着一柄深蓝色冒着寒气的长刺，长刺几乎要贯穿火焰魔女的后心了，扎的是相当的深，这种寒铁刺明显就是为了火焰魔女而精心准备的，那股冰寒正在压制她全身的烈焰，甚至正在侵染她身体的其他地方。寒毒，寒铁刺应该是某位法师的魔具，既然是刺向火焰魔女的后心，那就是偷袭了。周围空无一人，也没有任何的足迹啊。这就表明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很长时间了，火焰魔女很可能是中寒毒昏迷了，自己返回到这里的时候她刚好苏醒，于是险些将迁怒他们这些无辜的人。莫凡在火云森林当中也转了快一天的时间了，没想到返回到这里的时候，竟然真的有人把火结果实给偷走，并且还给火焰魔女如此致命的一击。那寒铁刺魔具深入肉里，估计拔出来的话，火焰魔女会有生命危险的。也不知道她是用什么方法压制了寒冰之毒，保住了自己的生命。好狠，好歹毒的手段呢！偷走火结果实的人一定非常熟悉火焰魔女，竟然特意准备了这么一个魔具来谋害他，到底是谁利用了火焰魔女对人类的那份善良呢？火焰魔女善良归善良，但她并不愚蠢，那么能够把这致命毒刺狠狠地贯穿到她后心的人，一定是她信任到可以放下一切防备的。 现在我们怎么办？ 南玉看到可怕无比的火焰魔女已经离开了，这才勉强相信了莫凡。还好他们没有直接来抢夺这火结果实，火焰魔女太强大了。 还能怎么办？自己想办法回去吧。他这么生气，火云森林的那些作祟的东西应该不敢随便出来的。 莫凡只好苦笑地说道，现在最让莫凡头疼的还是心下他们，也不知他们究竟在哪里，但愿不要遇到已经发怒的火焰魔女。 啊，吉星狼回次元空间了。 刚才被火焰魔女的气势给吓到了，莫凡都没有留意到吉星狼的返回。吉星狼应该是支撑到极限了，必须返回到属于他的世界当中。当下莫凡急忙与吉星狼沟通了起来，询问心下他们的下落。吉星狼显得非常疲惫，他在沉睡之前告诉了莫凡，他们已经跟另外一队人以最快的速度返回敦煌了。得到他们安然无恙的消息，莫凡也松了一口气。不过让莫凡疑惑不解的是，为什么他们那么着急回敦煌呢？跟另外一队人，那队人又是什么人呢？他们没有等自己就匆匆地返回，难不成……该死的吉星狼，睡个毛线呢？赶紧告诉自己，是不是那帮人偷走了火结果实呢？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92章，沙网河地界，早已经做好完全准备的赵玉林等人，即便不需要心灵系法师，依然安全地度过了这条可怕的河流。 还好我多了一个心眼儿，不然我们要过着沙网河就难了。火焰魔女她要离开卓原，也必须途经沙网河，沙网河的霸主会和她做一番纠缠，我们可以趁机离开。 白布人坐在沙漠火马上，眼中带着几分欣喜之色。 陈英，你这次做得很好，火劫果实的浆液可以治愈你母亲，剩下整颗果实还有很大的用处。 赵玉林在队伍的最前面，脸上满是笑容。他也没想到这次夺取火劫果实会这么顺利。那火焰魔女真的是有智慧的生物吗？为什么他赵玉林觉得他就是一个智商低下的蠢货呢？竟然真的相信了他们呢？ 我…… 陈颖刚要开口，却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另外一匹沙漠火马背上，玲玲坐在马前，心下坐在马中央。之前发生的一切他们都看在眼里，可是有太多的不可思议了。从陈颖之前的描述来看，火焰魔女应该是曾经救过陈颖的母亲，并且与她一起生活了几年，所以当他们踏入到火云森林里的时候，火焰魔女会善良地对待他们这些人倒实属正常。可是他们并不知道火焰魔女就是火劫果实的守护者，更没想到陈颖的母亲会让陈颖偷袭火焰魔女。说实在的，这份忘恩负义实在让心夏和玲玲都有些难以接受。不过也或许是陈颖的母亲已经在这副烧伤的面容当中绝望到扭曲了，即便是救命恩人，为了能够重获新生，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依旧选择对火焰魔女按下杀手。 玲玲，你是怎么想的？ 心夏低声问了一句。 很古怪，感觉事情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不过我们这群人应该都已经被火焰魔女盯上了，无论如何都得离开这里。 玲玲回答道。 嗯。 心夏点点头。众人一路的逃窜，穿过沙网河之后，赵玉林跟陈颖母亲江凤这才稍稍地松了一口气。在卓原北角的话，根本就没有人可以跟火焰魔女抗衡，她就是那里的霸主，无可匹敌。但是过了沙网河，一切就不好说了。沙网河又不知道什么原因变得躁动不安，想必火焰魔女直接要追下来的话，还要掂量掂量自己是否能够在重伤的状态下应对那条沙网古婉龙。火焰魔女气息这么强，只要出现在沙网河附近，就会惊醒沙网河的霸主沙网古婉龙的，他们这群人就有足够的时间回上海了。成功返回敦煌市，赵玉林知道此地不宜久留，于是完全没有逗留的意思，乘坐着早上已经提前准备好的私人飞机就离开了。空中航道也属于安检，一般都是完美的避开了妖魔之地，并且航空公司是会定期派遣高强的法师清理航空路线当中可能会出现的隐患，所以飞机尽管是横穿妖魔区域的危险交通工具，但保持一定高度以及隐藏好机械魔石散发出来的能量，一般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为了避开火焰魔女通过火劫果实的气息的追踪，赵玉林、江凤特意往南飞，在厦门暂时休息之后，再马上飞回了上海。火焰魔女虽然也可以飞行，但真要横穿的话，她要途经很多妖魔部落的地盘，部落当中的霸主可不是省油的灯，没理由让他那么肆无忌惮的穿行。而如果他追踪属于安界的航空航道，那肯定会被魔法协会和航空公司给探测到的，自然会有超尖法师出来收拾他，所以只要离开敦煌，多半就是安全了。赵满言、玲玲、心夏还有张小侯本来都要留在敦煌等莫凡的，但是赵玉林根本不给他们商量的余地，强行带着他们几个一起离开了。赵玉林的实力出众，他们几个有一万个不同意都没有用，于是生生的被掳回到了上海。 说白了，他们夫妻俩做了惹恼卓元统治者的事儿，在队伍里的人要活命的话，就必须得离开敦煌。敦煌军区的战斗力不一定阻拦得了火焰魔女。一切都发生得很突然，赵满岩、张小侯、玲玲和心夏都没有预料到。回到魔都的他们几乎等于被赵玉林给软禁在了赵家的一个南区庄园当中。说白了，在没有确认火焰魔女彻底放弃复仇之前，他们谁都不能离开。他们几个人没有丝毫的办法，只能静静地等着。貌似火结果实还有几天才能够完全成熟，赵玉林和江凤完全就是偷走了唐僧肉的妖怪，生怕齐天大圣会来讨账，偏偏唐僧肉得煮熟了才能吃，唯有把唐僧肉吃到肚子里面，他们才能够彻底的安心。过了两天，焦虑不安的几个人终于得到莫凡消息了。原来莫凡通过吉星郎知道他们平安之后，自己也返回到了敦煌市。回到敦煌，他听闻众人被赵玉林半掳半带地送回了魔都，于是乘坐一架正好飞往魔都补充物资的军方飞机飞回到魔都。同莫凡一起飞往魔都的还有那位女军官南玉，她有些不死心，想要搞清楚究竟是谁拿走了火结果实，于是跟莫凡一同飞向魔都了。说起从平顶山返回敦煌，这段路也是走得艰辛，幸好南玉也拥有特殊的本领，可以渡过沙网河，不然活活被困死在卓原北角。坐飞机返回魔都的话也用不了多长的时间，到了魔都机场，莫凡一路朝着西南市郊的方向赶去。让他有些小小意外的是，赵玉林的大别墅庄园竟然是离自己当初的难民安置房很近，那是一个叫做乐火小镇的地方。乐火小镇离整个魔都市区有一段工厂区，沿途公路两旁分布着各种加工厂、各种仓库、各种公司，所以放眼望去都是那种并非很正规的楼房、厂房还有住房。所有工厂的工人便成为了这个乐火小镇的主要居民了，形成了一个一旦到了上班时间，整个小镇就荒无人烟的小型的生态圈。像这种地方说是魔都，其实跟别的一些镇子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看不到一点安逸，有的就只有机械式的成群成群三点一线的麻木生活。这整个小镇地皮都是赵玉林旗下的，他住在一座山上，城山被绣成了美丽的欧式庄园，有环绕而上的柏油马路，有葱葱郁郁的松树枫林，还有大大的喷泉，有园丁们每天定时修剪的花圃。莫凡当初的安置房就在这个乐火小镇，房子貌似也是赵玉林旗下的，直到今天他才知道这里有一个如此豪华奢侈的庄园山，甚至比当初穆氏家族在博城的那个山庄都还要气派几分。如果把这个小镇看作是一个很小的国家，那么赵玉林简直就是这里的小国王了。莫凡上了山，结果才刚有入这个庄园山的意思，就被一对巡逻的法师给阻拦下来了。莫凡禀明身份，经过了近一个小时的通报，上头才同意让莫凡上去。莫凡也是一脸的日了狗了，这帮傻叉玩个毛复古啊，有手机你不打，几分钟搞定的事情非要拖一个小时，天都特么黑了。外车不得入内，莫凡和南玉坐上了那种旅游景点才可以看到的电缆车，整整坐了近半个小时才终于看到山庄的大门。山下有巡逻的法师，山上有围栏高如城墙，这座私人山庄的戒备都快要赶上军方基地了。这里好歹是魔都西南地界，要不要这么丧心病狂啊？ 好困啊，赵老爷子是不疯了，让我们24小时把守，捅什么篓子了？ 一名守卫打着哈欠说道。 谁知道呢，不过我听里面的队长说，他们好像还请了牧师的人过来，说什么有兵器世家的人在才比较稳妥。 另一名贼眉鼠眼的守卫说道。 难不成是得罪东方世家了？牧师和东方可是千年死对头啊。 两个守卫的攀谈很快落入到莫凡耳中了，莫凡很快就明白了，看来赵玉林夫妻他们是忌惮火焰魔女，不惜把整个山庄都给武装起来，并且还请兵器世家牧师的人过来， 想来他们即便逃了数千里，依旧是不敢放下心。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93章， 我会带你们去见你的同伴，但是赵老爷交代了，你也得在这里暂住几日。庄园之内你们可以随便活动，所有娱乐设施这里都有。另外明修室、训练场、实践场这里也有，四少会款待你们的。 庄园守卫长海岩说道。 哎，你们庄园有多少法师啊？ 莫凡问了一句。 123名，都是近几天从家族里调配过来的，当然也请了一些世交家族的能者过来。倘若发生了什么事，几位不要随意宣扬，我们自然会封锁好消息，等一切平静了，赵老爷会有重谢。 守卫长海岩一脸认真地说道。 重谢就算了。 魔都机场，一辆出租车正白马的速度在川流不息的道路上疾行着，沿途一片问候祖宗十八代的骂声响了起来。出租车一直行驶到一处荒郊，后座那个乘客突然间严厉地要求下车，惹得那名善良的司机一阵的抱怨不解。夜幕下，长长的公路直接瘫痪，数千公里之内的成百上千的车辆全都戛然而止了，根本就无法发动。那闪烁成片的红色尾灯更是组成一条红色长龙，壮观无比。滴滴滴滴的，汽车刺耳的笛声响成了一片，整条公路上的司机们都走不下来，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乐火小镇玉林庄园露天游泳池在照射 LED 灯照耀下显示出了条条不同的色带，水格外的干净，被附上了这些光芒之后便透着一种柔美与华贵。池子旁边有一个精致的桌台，上面放着很多零食跟水果。玲玲、张小猴、赵满岩、陈颖还有新夏五个人围坐在桌台旁边。天气偏凉，大家都没有游泳，只是满目无聊地在那儿打着牌。 不玩了，每次都是新夏赢。 张小猴把这牌一扔，输掉了一大把零花钱的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是呀，新夏，你不能开挂啊，打牌讲究的就是揣测对方心理。 陈颖也叫了起来。新夏被说得有些不好意思，只好把赢的钱又推给了大家。 我不是故意的。 新夏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即便不使用心灵系魔法也可以大致看穿对方的意图，总不能闭着眼睛玩牌吧。 哎，我算是知道为什么澳门赌场会把谢绝心灵系法师入内摆在禁止未成年人的牌子更前面了。 赵满岩一脸无奈地说道。几人正在聊天的时候，泳池内倒有几个人一下子从水里面爬了出来，看模样都是比较年轻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游过的地方水面都冒了一层寒气，甚至凝结成冰的迹象。 有些能力是一种习惯，很难可以控制得住，就像没有人愿意跟我们这群人一起下一个游泳池，再热的天都是如此。 穿着泳裤显出八块腹肌的俊秀男子走了过来，顺手拿了高脚杯，把鸡尾酒一饮而下。 穆秀，没有人和你说话，你不需要这样刷存在感。请你来是给我大伯守院子的，不是让你来度假的，钱都付了。 赵满岩几分不满地对游泳的男子说道。听到这句话之后，游泳池里边又有一名身材不错的女子爬了起来，他把湿漉漉的头发自以为美艳的一甩，笑起来跟个狐狸叫似的说道。 这里可是上海，真以为安界都是摆设呀？我可不认为有什么生物能够闯入到这里，就算有啊，我们穆家那可是专门对付火属性的生物的，冰雪封魔阵就可以解决一切了。 根本就不需要我们亲自出手。 大家没有去理会穆兄和穆廷乐这两个不速之客，坐在那儿聊着别的事情。 对了，秦家，沙网河怎么突然间暴躁起来了？是火劫导致的吗？ 张小侯想起这事儿，急忙询问道。 是一个巧合，火劫并不影响沙网河的宁静，我感觉他们的不安是来自东面，好像是有什么大事会在东面发生。 心下摇摇头，开口说道， 我们运气也未免太差了吧，先是遇到火劫，紧接着沙网河暴走。 赵满言抱怨地说道。 还有一件事我很奇怪，陈颖，你知道你母亲为什么让你对火焰魔女下手吗？按理说她和火焰魔女关系非比寻常，由她来偷袭火焰魔女才是最恰当的呀。 玲玲一直在纠结这件事儿。 我也不知道，我妈妈将寒铁鬼刺交给我，吩咐我什么时候动手，我只是按照她说的做，我也觉得有些太顺利了。 陈颖摇着头，回想起当初偷袭火焰魔女的那一幕。陈颖，你可是做了一件傻事啊。众人攀谈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间闯了进来，众人一开始还没觉得怎么样，下意识的要回答，可他们想起这人是谁的时候，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惊喜地看着身后。 莫凡，我去，你什么时候到这里的？动作真快。 张小侯、赵满言一下子迎了过来，激动的又是拥抱又是给拳头的。莫凡推开这俩碍事的货，径直走到心夏的身旁。他相信心夏能够小跑的话，一定会是第一个扑上来紧紧抱着自己的人，所以莫凡懒得和这俩货浪费情绪。莫凡现在也不矫情了，直接把心夏抱在怀里。心夏红着脸也没有反抗，听话的靠在莫凡的肩膀上。 咦，这位是？莫凡，你不厚道啊，荣江把你冲走了，结果你带了一个这么惊艳的妞回来。 滚！莫凡刚想要跟心夏温存一会儿，结果被这俩家伙给打断了。心夏嗔嗔地看着莫凡，不解释清楚就别想再抱一秒。他是南域军方的人，说是可能找到了一条以前遗失很久的线索，于是跟过来的。莫凡解释道。南域不多说，自己找个地方坐下。同为军官的张小侯倒是主动跟他攀谈了起来，可惜别人根本就不甩他。 为什么说陈颖做了件傻事？ 玲玲倒是更关心这个，立刻地问道。我被荣江给冲走了，是火焰魔女救了我，她其实对人类没有一点恶意的。莫凡把自己和火焰魔女相处的情况大致说了一遍，其实这一点他们几个也可以感觉到，当初是火焰魔女直接飞过来迎接他们的，不仅送给大家能够抵抗火焰焚烧的火云果子，还把他们带出了火云森林的迷宫。只是后来发生的事儿，其他人都没想到，更没想到的是火焰魔女还救了莫凡。 现在惹恼了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隔那么远，他应该过不来吧，更何况上海的安界绝不是那么容易闯入的，妖魔军团都会为上海的安界堡垒给消灭个干净。 哼，要真是那样，赵玉林夫妇就不会设置那么多的守卫了，将整座山都给戒备起来了。 玲玲冷哼了一声，目光扫了一眼那些到夜里还在巡逻的法师们。这句话确实点醒了大家，一时间气氛凝重了许多。乐活小镇南山公园，一块视野开阔的草坪上，一对年轻的情侣正在相互的依偎在那里，遥望着黑漆漆的天空，也遥望着这个深夜还亮着灯火的小镇。 我不管，你要是真喜欢我，出个10万块聘礼让我慢慢安个心怎么了？ 刘海鹅蛋脸女孩娇娇气气地说道。 我都20来岁了，还管家里要这么一笔钱，实在开不了口啊，你也得为我考虑一下，我已经把每个月上班的钱都给你了。 男孩穿着工厂服，显然是这个小镇打工的小伙，下班就跑到这儿约会来了。鹅蛋脸女孩自然不爱听，把小脸扬得老高了，格外的傲娇。不过就在这时候，一抹艳丽的光芒划破了天穹的昏暗， 留下了长长的尾灰。天空当中那些工厂制造出来的灰尘云都被它照亮，神秘而壮观。 啊，是流星！ 女孩惊喜地叫了起来，整个人开心地泛起了红光。 真的耶，快许愿快许愿。 俩人急急忙忙地闭上了眼睛，虔诚地把双手交叠在下巴前，认认真真地开始许愿。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94章。在这大都市里，天空往往充斥着光污染和尘污染，别说是流星了，流星雨飘过都他妈看不见。他们两个奇迹地遇到了流星，难道还不能够说明是真爱吗？只是就在两个人睁开眼睛要相互交换愿望的时候，他们双眼同时瞪大了，瞳孔当中充满着用他们普通人思维根本就无法理解的疑惑与震惊。前方夜空一片火烧的艳红，那颗惊人的流星在极短的时间已经坠到了这片洛河小镇了，化作了一个巨大到足以把小镇照耀得跟白天一样通明的火焰陨石。炙热耀眼震惊骇俗的火陨从天而降，连空气都被烧了起来，呼啸天际，烈焰滔滔的。从轨迹来看，正是恐怖的撞向那座乐火小镇中央城山，撞向欧式城堡一样的庄园。 陨石， 快逃啊，陨石落下来了。 我的车发动不了啊，着火了， 工厂的灯全灭了，快，谁去关掉总电闸。 整个乐火小镇乱成了一团，还在工厂加班的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感觉到这灯忽然间一闪，然后灯泡都炸裂了，无数通过燃烧来驱动的机器一下子都瘫痪了，包括那些正在街道上行驶的车辆。随着天空中的火焰天陨越来越接近地面，很多用火魔石驱动的机械都自燃了起来。这里工厂居多，易燃物也太多了，于是不知道多少工厂自己焚烧了起来。工厂里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加班的工人们慌乱地逃跑，谁也顾不上工厂的设备了。火焰燃烧的不是很快，也算给了他们逃跑的时间，可是逃窜到外面之后，他们抬起头，赫然发现头顶上是一个庞大到如同烈日坠落一般的火球，烧出了一片空气火海，于是更不知该往哪儿逃了，人已经傻了。所幸这火云仅仅是从乐火小镇上空擦肩而过，否则整个充斥着工厂的小镇将会变成一片火海，成为人间地狱的。 我的妈呀， 赵满岩抬着头，那双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天空，黑夜被照耀得明亮，整座山都被火光染成红色了。正当大家还在谈论火焰魔女绝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时候，他们赫然发现就在那天陨之上依稀有个绝世独立的女性轮廓，她踩在对这座小镇来说是灾难的火陨之上，身体和陨石一同从夜色的苍穹当中滑落。安介堡垒，当这位卓远女王真正发怒的时候，人类的防御形同虚设了。这天降陨石就是在给胆敢触碰她逆鳞的人类一个最赤裸裸的警告了。陨石火焰狠狠地撞向了这座城山，顷刻间把半座山给夷为平地了。庄园是被结界保护着的，陨石强行撞落的话会被那些水蓝色的弧形结界给抵挡掉大半。火焰魔女索性将这陨石砸向了这整座的山体，于是在庄园当中的人们全都失魂落魄了，就那样看着结界之外的山体彻底被撞碎，彻底化为灰烬，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那半座山应该有不少巡逻的法师，他们恐怕也随着山体一块蒸发了，连求救声音都发不出，甚至连发生了什么事儿都没搞清楚。庄园游泳池里面，莫凡、张小侯、玲玲、心夏、陈颖、赵满岩以及穆修、穆廷乐都已经化作了雕像， 完全不敢相信结界之外所发生的这一幕。半座山，整整半座山就这样没了。倘若那个云火是直接砸向庄园，那个可怜的水蓝色结界真的可以抵挡下来吗？他们这些在庄园里的人当真能够活着吗？呼呼呼的，一片的焦土，残留下的火焰取代了之前在半山当中生长的茂密的植物，浓浓的毁灭与死亡气息透过了结界扑鼻而来。而这一切炼狱的画面中，卓元女王已经悬浮在了这座看上去戒备森严的庄园上空，她眼睛纵然是燃烧的火焰，却放射出足以灭世一切的冷光。她终究是出现了，就在大家认为他绝不可能穿越半个中国抵达这最东部的时候，他却像是噩梦一样尾随着，并且用他最可怕的毁灭之力制造出这么一幅震世骇俗的画面。他的怒火已经告诉世人，有人需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铃铃的，火焰女王发出了一声锐利的叫声，他的目光突然锁定了莫凡等人所在的位置。他任意的踏空，卷起了一阵空气火浪，便往这儿飞过来。陈颖看到这一幕之后，整个人吓得坐倒在地上，恐惧已经让他灵魂都在颤抖了。当初可是他将寒铁鬼刺狠狠地扎入到这个卓元女王的后心，他来复仇了，他一定是来复仇了。铃铃的声音又响起了，火焰魔女悬浮在结界之外，他目光一凝，单手虚空抓出，目标正是莫凡这群人。就在大家以为他会直接穿过结界把陈颖给灭掉的时候，坐在莫凡身旁的心下像是被一股什么特殊力量给抓住了似的，柔弱的身子猛地被拽到了空中。心下，莫凡大惊失色，更管不了那么多了，开启了血兽靴，直接追出了结界。心下被什么力量给抓取走了，身体很快飞出那可笑的结界，并且笔直地朝着火焰魔女的方向飞过去。莫凡一路狂追着，愤怒的他手中燃起了一团烈焰，化作了一个汹涌澎湃的烈焰拳头，朝着空中的火焰魔女轰去。火焰魔女站在空中，她漠然地扫了一眼莫凡，更看到了莫凡那袭来的烈拳，她面无表情，随手一扬，更不知施展出什么力量，便轻易地把莫凡的猎拳给打散了。莫凡万分的懊恼，自己怎么会愚蠢地认为火系魔法可以伤到这个卓元女王呢？刚想要施展雷系之力的时候，却听到被抓到空中的心下朝着自己脑海中传来了心灵之音： 莫凡哥哥，他没有伤害我的意思。 莫凡并没有就此放弃，遁影与血兽靴同时使用，迅速灵活地跳跃到了一棵保存还算完好的松树上。站在这松树的顶端，莫凡离能够悬空的火焰魔女还有段距离，他仰视着火焰魔女，也仰视着被抓到他身旁的心下。 你快放了他，他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莫凡异常愤怒地吼着，愤怒到极致，血液也在沸腾了。莫凡并没有发现自己朝着火焰女王嘶吼的时候，她的上唇牙齿正在变长，一头黑色的短发竟然也在莫名生长，火光之下有渐渐染成白色的迹象。 我不会伤害她，我只是要回属于我的。 火焰魔女静立在那里，孤傲如王，她没有张开口说话，但是莫凡却可以听见她的声音。再看看心下，他却张开了嘴，用一种不属于他的声音吐出了这句话来。 他是心灵系法师，他会为我传达。 火焰魔女张开嘴说话，声音却是从心下的口中飘出的。这栋大洋房橙红色的屋顶上一下子跃出了很多法师，他们排排地站在这顶檐上，看上去早有准备似的。可是当那些守卫们见到半座山都被夷为平地的时候，眼睛里面还是露出了至深的恐惧。经历过无数次妖魔战斗的他们，何曾见过破坏力如此惊人的生物呢？守卫长海岩身上已经附上了墨色的铠甲，这种由熔岩冷却沉淀之后的物质所构造的铠模具，对火焰有着完美的抵抗能力。 可是铠甲下守卫长海岩的身体也不由得颤抖了起来。他清楚自己引以为豪的这件楷模具在眼前这卓远女王的面前形同虚设一般。火焰魔女身上的烈焰照耀着这整个庄园，火焰涟漪一层层的以她为中心朝着远处扩散开，能达到好几公里的范围。她悬浮在那里，俯视着这座庄园当中上百号的法师，却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他目光注视着，终于看到了一个楼顶，身上缠着白色布条的女人和头发梳成辫子的赵玉林站在了一块儿。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95章。这贪得无厌的夫妻两个身旁还有一个中年偏老者，脸上没有胡须，鬓发却斑白的垂了下来，颇有几分仙风道骨，气度超然。 妖孽，竟然闯入魔都安界！ 鬓发斑白的中年老者怒喝道，此人正是赵玉林特意从穆氏那边请来的帮手，穆氏家族道奇一脉的副掌舵人。穆道乃穆氏家族当中的第三把手，无论是家族势力还是整个社会上都拥有极高的地位，荣登玄榜的他甚至可以跟议员平起平坐。而鬓发斑白的这个人正是穆道的左膀右臂史贵，一样是一位兵系的强者。赵玉林跟穆道关系很好，原本赵玉林是打算请玄榜兵手穆道前来坐镇的，奈何穆道不在国内，最后吩咐了同样实力出众的史贵前来。起初赵玉林并不知道史贵是何人，可知道他竟然是一位半只脚踏入超阶领域的强者之后，赵玉林立刻对他恭敬有加了。能否平息此事就全看史贵的力量了。史贵也不愧是接近超阶的人，面对让众人心惊胆寒的火焰魔女，竟然是丝毫不惧怕跟他的对峙。 火结果实，还我的火结果实！ 火焰魔女一看到赵玉林和白布人江凤之后，便发出了有些刺耳的叫声。她的这个声音从心下的口中念出来，心下本身就是心灵系的法师，一旦声音施加了魔能之后，那噪音便足以穿透到灵魂，让人浑身不由得发起寒来。 不要跟他废话，他身上是有伤的，绝不可能在这里造次。 白布人江凤似乎并不想让火焰魔女说太多话，立刻对赵玉林和史贵说道。史贵也知道与这样一个妖魔没什么好说的，立刻大手一扬，命令早已经埋伏在附近的那些兵器法师们动手。庄园空旷之处，八名魔法师早就准备多时了，一见到史贵的命令立刻集中精神，以他们自身为阵点疯狂地灌输兵器的魔能。他们脚下一个八角雪白色大阵闪烁起了冰白色的光辉，宛如一个被放大了无数倍的寒冷雪花。灌注的魔能越多，八角冰雪封魔阵威力就会越大的。原本这座山已经像一个火炉了，烧的人快要脱水昏厥过去，可随着这八名冰系的魔法师一同射阵，天空当中骤然的落雪了，雪大如鹅毛，纷纷洒落着，白色的飞雪越来越密集，可以看到一面面玲珑的冰墙呈现出完全的透明色，渐渐地凝结在了大雪纷飞当中。玲珑冰墙一共有八面，正面是对应了那八位冰系的魔法师，他们凝结的速度非常的快，几乎雪落之时便形成了一个八面玲珑的空间，生生地把火焰魔女给锁死在这个八面的封魔空间当中。火焰魔女这手掌往左侧一推，一个直径超过了一栋楼房的火球凭空出现了， 炙热地朝着其中一面玲珑的冰墙撞去，又听见了轰轰的声音，火球把这面玲珑冰墙直接轰成碎片了，冰碎凌乱地飞散着，在半空当中被融化了。可是这一面冰墙刚消失，新的玲珑冰墙又以极快的速度凝结了起来。火焰魔女刚要卷起火浪从这面破碎的玲珑冰墙当中脱离，结果身体就撞在了新铸造而成的玲珑冰墙上，寒伤像是一柄柄利刃在身上来回的刃绞着。他们早就做好了跟你决一死战的准备。松树顶端，莫凡看着天空当中出现的这一面面冰墙，有些为火焰魔女叹息道。火焰魔女抓走心下，那是因为她还带着一丝丝希望，希望赵玉林夫妇能够知道自己犯下多大的过错，让他们交出这火劫果实。事实上，赵玉林夫妇已经贪婪地要将火劫果实占为己有，根本没有要交出的意思。火焰魔女眼中闪过了一丝无情，她意念一动，手指弹出个火星，这火星弹射到了玲珑冰墙上，猛然间恐怖的火焰爆裂在整面的冰墙上，整个空间都为之颤栗起来了。这个技能类似于火资爆裂，可是威力却比火资爆裂强了不知多少倍。炸开的火焰之舌都已经化作了一条条翻空火蟒，狰狞触目地扭动着身躯，将漫天的冰雪都化成了水蒸气。火焰魔女看到冰墙再一次粉碎开，恩怨分明的她把心下轻轻地一推，推回到了莫凡身边之后，已经不需要再讲什么情面的他，身体竟然一下子剧烈的狂燃了起来。他婀娜的身躯顷刻间变成一个巨大的火云，伴随着之前还没有消散掉的那些火焰蟒蛇，在狂妖烈蟒的簇拥下，狠狠地撞向了这个庄园的水蓝色的结界。水蓝色结界呈现了一个笼罩了庄园的椭圆形，薄薄的水幕根本抵挡不住火焰魔女这全力的化身火云。水幕结界先是出现了剧烈的晃动，几秒钟之后就在火云的冲击力之下彻底的破碎了。漫天的水珠从破碎的结界当中洒落下来，可还未落在地面就全都蒸发了。火云笔直的冲到地面上，轰在了赵玉林心爱的欧式大别墅上，整个别墅顷刻间就变成了废墟。烈焰将赵玉林珍藏的那些古董宝贝一口气焚成了灰烬。赵玉林心在滴着血，但他很清楚这次跟火焰魔女为敌必定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的。事已至此了，他只能够咬着牙借助墓室的力量来消灭他。 都在做什么？想全部被活活烧死吗？ 史贵见火焰魔女直接杀进了庄园内，顿时大怒地朝那八名兵器魔法师吼道。八名兵器魔法师哪里知道火焰魔女这样霸道呢？玲珑冰墙一面面地被打破，那可是连高阶魔法都无法摧毁的超强禁困啊。他们相互看了一眼，深知火焰魔女恐怖的他们不敢再有一点怠慢，统统将精神海洋之中所有的魔能都灌注到这个阵点之中，并且更不惜动用了他们库藏多年的冰系魔石，好让这个冰雪封魔阵的威力再增强几分。冰雪封魔阵和其他直接封禁的阵法有所不同，它并非是一个彻底的将妖魔禁锢在一处的囚牢魔法，而是一种持续的冰系大阵。阵法会先给予一个目标标上印记，然后以该印记为中心，四面八方会持续不断地凝结出玲珑的冰墙来。而如果目标不及时地把玲珑冰墙给打碎，那么玲珑冰墙会变得越来越厚的，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便可以把目标彻底封死在这个八面空间的体内。所以即便火焰魔女已经飞到庄园之内，这冰雪封魔阵并没有失效，火焰魔女的周身还是有源源不断的冰体在凝固，凝固成墙，无论她移动到何处，玲珑墙都会紧紧跟随的，直到将整个八面玲珑冰墙完全封禁。火焰魔女显然也注意到这个冰阵的不寻常了，她原本是要直接攻击阁楼之上的赵玉林夫妇，见到周围的八面冰墙都快封死了，便不得不转移火力，用烈焰去轰开这些凝聚速度极快的冰面墙体。碎片持续不断地从空中洒落着， 火焰魔女即便身上挂着一个时刻都会凝结的冰雪封魔阵，但并不代表她的毁灭之力无法施展。她一心两用，左手化成火环，在庄园的上空描出了一团完全笼罩的火云，降落下了无数的火焰大雨。右手成拳，每一拳都可以轰碎周围凝结的玲珑墙。 老夫来会会你。 史贵一跃而起，身体格外的轻盈，竟然到了有20米的高度。当他抵达月空的最高点的时候，双手一扬，一瞬间下方涌起了十几条交叉在一起的粗壮的冰霜锁链。这锁链组成了一个长长的立柱，史贵正好落脚在这锁链的立柱顶端。史贵对冰系技能的掌握已经到了随心所动的境界，他并没有异魔具，也没有风之翼，可是凭借着一双轻盈的铝魔具和自身的灵动，竟然踩着那些可以幻化成一切的冰霜锁链在空中飞踏着。冰锁可刚可韧，可攻可守，史贵利用冰锁创造出了一片可以任他在空中行动自如的冰锁的领域，与火焰魔女正面的抗衡着。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